是《大话西游》里面最红的一支音乐作品，卢冠廷和莫文蔚的合作，叫做《一生所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要听到这一部电影的原声，除了音乐作品之外，还会有一些对白，当然还可能会贴近我今天的节目内容说到的话题，选择跟着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有人说《大话西游》是一个寓言，它躲在古老神话贝壳里，似乎很搞笑很浪漫，但是却很伤感地讲述了一个因为时间的渺茫和个体的彷徨所构筑的问题和他那种不确定的答案。你还记得影片最后的那一段对白吗？那个人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其实这句话就是整部电影的主题，用男人的思想去理解的话，那就是一个男人的无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生活里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是喜欢至尊宝还是喜欢孙悟空？答案不言自明，至尊宝放浪不羁，无拘无束，但敢爱敢恨，纯真可爱。那么你又会仰慕谁？谁又是英雄呢？其实从至尊宝到孙悟空的这种蜕变，真是反映了一个男人从男孩转变到男人的心路历程吧。 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女王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要是砸到小朋友那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干什么？ 放手。 你想要啊？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 我受不了了。 你妈贵姓？ 听到这样的电影原声对白，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立马会知道我们节目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聊唐僧。唐僧相当啰嗦，但是也是这部戏里搞笑的必不可缺的一个角色，对不对？但是我想问各位，就是如果影射到我们生活里来，唐僧这个角色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我想他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被这些人的教诲呢？当然也有哪一个人没有产生过在青春期的那种听到父母老师或者说前辈跟你自己唠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叛逆的心理，甚至还有反抗的这种行为。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成熟起来之后，成为男人女人，或许你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当初的那份教诲，或者是后悔在当初没有听他们的话。下载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唐僧的扮演者罗家英所演唱的 Only You。心疼的电影最后欲罢不能的桥段，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 脚踩七色云彩来娶我。紫霞仙子可能就是那种令每一个男孩子都会倾心的女孩，她对自己的意中人真的要求不高，她很幻想，仅此而已，是一个浪漫的这种要求。但是试问各位能做到吗？至尊宝在电影里头应该是做到了，不过代价极为惨烈。其实我想紫霞仙子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女性形象，她的要求就代表着所有女孩子对男孩子的要求吧。虽然看起来要求不高，但是有的时候想要做到那份要求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朱茵所演唱的《追月》。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烤鸡翅膀，那个我最爱吃。 啊，那我串烤鸡翅膀。 对了，我差点忘记了，我是摘的。 刚刚各位听到的是出自于《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当中，孙悟空和牛魔王对决的时候，他抢了牛魔王的兵器烤鸡翅膀的这个桥段。听到这段电影原声，相信各位立马会知道我们节目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角色是牛魔王。如果可以影射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这个角色可以代表谁？我想它可以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在电影里头，他夺走了紫霞，夺走了晶晶，甚至还夺走了至尊宝的快乐。而在生活里面，我想他可能一出现也会让我们这些普通的男孩子失去往日的那种快乐。如果想要找到昔日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你就必须想办法战胜这些困难。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来自于崔新浩所演唱的《通天大道宽又阔》。 这么多，好老孙去也！ 你个山岗上。 完这首通天大道宽又阔之后，我想跟你来整理一下思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那么多角色，看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随着牛魔王的出现，至尊宝再不可能享受像往日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他既要找回心爱的晶晶，也要夺回更加深爱的紫霞。他曾经一度寄望于月光宝盒，对，就是那个盒子，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至尊宝避开同牛魔王直接交锋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幻想，但是面对无情的现实，幻想一次又一次的被破灭，直到最后的关头，至尊宝终于醒悟，靠月光宝盒不行，而至尊宝更没有这个本事，只有成为孙悟空，带上那个金箍，他才有能力同牛魔王一较高下。而说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是极大的讽刺。你想要得到吗？那么好，你得先放弃，你必须做出选择，做至尊宝，那么快乐总是极为短暂的，做孙悟空，你就要忍受无尽的痛苦。这个世界上的规则好像就是牛魔王制定的，那么的恶毒，在他的面前，那些经典的台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而那些也只能成为一个男孩在蜕变成男人的时候留在他心底最深的伤痛。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来听到的歌曲是戴荃所演唱的《悟空》。我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觉得，哎，这个词曲作者应该是在看完《大话西游》有所参悟之后创作的这支音乐作品。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吾利命，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度 啰嗦，我早就听说过了，不过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啰嗦。我给你的金刚圈要你用来制服这猴子，你居然不用。 哎，那个金刚圈尺寸太差， 前重后轻，左宽右窄，他戴上之后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连累我吗？他虽然是个猴子，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他呀。官府知道了会说我虐待动物的。说起那金刚圈啊，去年我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位铁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个吧。 别人闭嘴 闭嘴。 怎么样，如今回头去听这部电影的原声大碟，你会不会觉得哎，唐僧这个角色真的好可爱，啰嗦的可爱，对不对？但是我想问各位，唐僧的这种性格和说话方式，当时的编剧和导演是不是有深层次的一些寓意？我觉得有可能。唐僧说话的方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改变，只是在至尊宝醒悟的前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所以他在听他说话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微妙的这种感受吧。那么问题来了，至尊宝是自觉自愿的醒悟吗？我想不，他不太愿意，但是他必须去拯救紫霞仙子，必须化解人间的恨，他别无选择。虽然到最后他成为了孙悟空，成为了大英雄，但是他对自己生存的状态极度不满，所以在片子最后，孙悟空将自己心里面残存的他以前无忧无虑的那个至尊宝的影子就幻化成了一个西洋武士。在他对现实世界彻底失望之后，也许只能构建成这样的一个虚幻的想象来了却这桩心事，而且必须借由这个武士的嘴巴表达一下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如此分析下来，你会不会有这种感慨？唉，生又何爱，死又何苦？真的，活着就有很多无奈，对不对？好，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听卢冠廷所演唱的《浮尘》。 让我一生像残案风中转，你竟还要我的眼前，没一些可带走，幻变一生浮世梦中过，靠影人生哪可挽留，莫担心他朝有没有，人人无用于世界，做梦人梦去，一生也是空，来匆匆去匆匆，情感天与地，情与梦般轻浮，无谓舍不得放手。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鎏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从夜间开始到13号，本市多降雨天气，相对来说白天降水最为明显，12号和13号仍有雷阵雨天气，未来3天外出要注意防雨防雷，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在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无怨，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大话西游。相信一说到这部电影，可能你话很多，那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很多角色，包括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如果你有不同的一些声音的话，记得联系我，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如果你能够理解大话西游当中的这句话，你好像一条狗，那么你就算是真正看懂了这部电影。说实话，我虽然很早就听说过这样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搞明白，直到最近又看了几遍，然后又看了很多影评，才算是弄明白吧。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愿意糊涂一点，因为我喜欢这种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厮守终身的遗憾和悲哀。就像是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话，就是人们为什么喜欢悲剧？就是因为我们对疼痛的记忆点来得更为深刻一点一样。这就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理由，是不是很肤浅？好，来听《梦幻西游》里面的音乐作品，朱静熙所演唱的《为爱寻觅》。啦啦啦。 上永世的无悔。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我在听这段电影原声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今年多大，什么时候看的这部电影，看了多少遍，你一定会对这段对白记忆犹新，甚至倒背如流。而今天我在听完这一段对白的时候，想要提醒各位，这段话的原版其实早先出现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面，原话是：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我希望它永远都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万年。而在《大话西游》里面，至尊宝第一次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在骗子侠，第二次再说已经是痛不欲生的状态。我在看到第二次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就在想，或许命运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在我们灵魂最为温柔的一隅为你重复这段话，为了我们即将封存的1万年。有一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受。人或仙，妖或魔，都不能脱离尘世。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梅艳芳所演唱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昨天苦苦相随，苦苦的追，苦再没遇见。问问苍天，叹叹寒怨，无知是泪连连。痴情和恋痴人痴癫，好景不再梦难圆。梦到你那梦到缠绵，梦醒的人怕入眠。望到春短，望到茫然，望穿秋水人不见。人都倦，只羡鸳鸯不羡仙。相伴爱到永远，我这般苦恋，你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倦。 朝望在昨天，苦苦相随，苦苦的追，苦在没遇见。问问苍天，叹叹寒怨，不知是泪涟涟，是情何恋，是人是癫，好景不在梦难圆。梦到你那梦到缠绵，梦醒的人怕入眠，望到春断，望到茫然，望穿秋水人不见。只羡鸳鸯不羡仙，羡鸳鸯不羡仙，羡鸳鸯爱到永远。我这般苦恋，你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缺。我只羡鸳鸯不羡仙，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一起聊大话西游，来听莫蔚的这首未了情。 情人从 脱石，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 三颗痣的人是紫霞仙子。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想起了一句话，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说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要认认真真的去爱他，用心的和他在一起，而爱上他就很可能等于你失去了他，那简直是一定的。我相当喜欢紫霞在影片开场的时候说的话，我现在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那样的气贯云霄，简直就像是一个童话的开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属于你的，甚至还包括你自己。也许我们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来这个世界上转一圈。我们因为年轻，所以在那个时候会压住于爱情。至尊宝一开始拒绝了紫霞，他以为当时他自己爱着晶晶，可是在后来见到晶晶之后，他又发现紫霞才是真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听万晓利的《女儿情》。 什么王权富贵？ 这是来自万晓利所演唱的《女儿情》。我也是觉得这部影片里的孙悟空一直是被玩弄的，命运一直在同他开玩笑，他要从至尊宝忽然变成孙悟空，千方百计去找晶晶，可是到最后他发现他爱上的却是紫霞，而面对抉择的时候又是那样的残酷，他要打败牛魔王救出紫霞就必须戴上紧箍咒做回孙悟空，可是戴上他他就不能有半点的情欲，却只能去取经。有的时候我真的为至尊宝不平，不明白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为何爱情总是会成为牺牲品，干嘛最后就不能让至尊宝和紫霞牵手。电影里头至尊宝最后看到了自己的心，看到了紫霞留在那里的一滴眼泪，毕竟曾经沧海五百年又五百年，兜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原地。我想人可能最终都战胜不了命运，而人在抗争的过程当中，他的尊严一定可以得到肯定，而人的感情也必将不朽。就像是很多年前这部影片刚火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这样的影评，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大彻大悟。那个金箍咒他圈住的是昔日的梦想和棱角分明的个性，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而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成熟是什么，有的时候成熟真的是很疼的词，它很可能不会让你得到什么，但它一定会让你失去什么。我想可能每个人看过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很羡慕那些反复看这部影片的人不会找到太多悲伤的这种情绪，可是最近这两年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每一次看都觉得有一些疼，或许这就是成熟的代价吧。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缝纫机乐队所演唱的《悟空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我从哪儿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这天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星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飞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